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侯宝林被尊为相声界具有开创性的一代宗师，并誉为语言大师。在他漫长的60年艺术生涯中，潜心研究并发展相声艺术，把欢笑带给观众。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这门艺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规矩套子。侯宝林小时候没有大名，只有个小名叫小友，直到他入了相声门，师傅朱阔全给他起了个宝字，名叫宝林，是麒麟的麟，后来由他改为树林的林。侯宝林有一枚印章，上面刻的是一户侯，意思是过去人们都叫万户侯，他一家姓侯，只管一家，在自谦中透着自豪。好了，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规矩套子》。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是啊，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业余演员多得很， 是啊， 嗯，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写相声， 哎，写作 啊， 嗯，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哦，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嗯。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 这有什么秘诀？ 没有， 哎，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那当然了，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是喽。 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哎，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是啊，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嗯， 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哦， 对比或者跳跃的， 是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它因为在它那个环境里边，你看这是合理的。 哦，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它就可笑了。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然后咱们看篮球赛 啊，球赛 正在紧张， 嗯，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哎， 换人，换下去8号，换上来9号。 是，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嗯，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哦， 身上不闲着， 哦， 他在活动身体， 嗯。哎呀，活动！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啊，那他妈是那个场合吗？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摆这个动作，您搁在哪儿去？ 公共汽车上。 哦， 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啊， 你看这玩意儿，嗯，多有意思。 嗯， 别人受得了吗？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就是吧。 嗯， 嗯， 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对比是什么？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饿了， 嗯， 我可以说话。 哦， 哪位带着点心拿出来？ 哦， 我吃点， 找点吃 啊。没有，我上饭馆。 哎， 叫个菜，叫个汤。 嗯，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对，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哎，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那么他饿了呢？ 会哭 啊，就是哭。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饿了，赶紧给温奶。 是了， 灌好了奶瓶子。 嗯， 你别瞧哭那么凶。 嗯，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吃了， 跟大人不一样。 哦。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啊？那吃不下去了。 就是， 嗯， 他那哭也是语言， 哦， 就是饿了 ， 给你提意见呢。 嗯 啊，赶紧给他吃。 那可不 啊， 嗯，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会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是啊， 你往起一抱他， 嗯， 立刻他就不哭了。 哦， 不哭了，他个嘴急，那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嗯， 他这点他还吭哧。 啊， 北京话叫坑叽， 坑叽，怎么样？ 是这么味 儿。嗯，你瞧一瞧，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 啊！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啊、那是忘了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啊、怎么了？嗯，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是吧？ 嗯，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是啊。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嗯，那倒是。 是吧？ 嗯。 你就是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啊。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没有呢。哎，这什么样子呢？ 啊，不可能是这样吧。 是吗？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对。 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啊。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是啊，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嗯，抱小孩，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嗯， 啊， 嗯，睡觉， 你就得拍他， 那是，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嗯， 一会儿就睡着了， 是啊，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 啊， 哎。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嗯，是啊， 生活里的规律， 对，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要违反这规律呢，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怎么？ 你看小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嗯，尿炕了， 尿，那还不尿？ 你看、嗯，是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哎，这是习惯， 啊，哎，坐，搭上腿儿， 哎， 为啥？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 嗯， 让这右腿休息， 哎，休息，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嗯， 左腿上来，轮流着， 对，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啊，这么轮休啊？ 不，俩腿他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好嘛， 是不是？ 嗯， 这个搭腿儿他有一定的规律， 这有什么规律？ 都是先坐后搭腿 哦， 没有先搭腿后坐的， 先搭后坐呢？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我搭上腿， 哎， 准得蹲你一下子， 那还不蹲一下子啊？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哎。这就是规律。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嗯， 这有规律。 这有什么规律？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哦，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全这么快痒呀？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是吗？ 上边痒了往上挠， 嗯， 有这样的， 嗯，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是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是不是？ 哎，这也是规律。 人走路也有规律， 走道还有规律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是啊，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啊，也没有穿的。 你看这穿高跟鞋， 嗯， 你得会走， 这孩子也会走， 必须挺着胸 啊、 嗯，才好看。 是啊，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他啦，踢了他啦。 哦，得挺胸走。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这样，他就好看。 你瞧 一瞧，嗯，啊，是这样呗。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哎、 这么倒着走 对呀、啊、 都好看 嗯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是吗 穿高跟鞋这样、 啊、哎您来了、嗯、哪有这么走的 不好看 嗯 是吧 对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 解放了吗 哦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哦、是啊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啊 嗯 和一大套啊 是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啊有什么规矩 有这么几句话吗 什么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哦 啊 行不摇头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那怕什么呢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嗯、 哦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那是不好看了 是不是啊 哎笑不露齿呢 啊你看那阵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嗯 长袖长衫 嗯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嗯 大手绢 哦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嗯 嗯、啊、 比这大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嗯小的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哪儿啊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啊、哦、这儿了 嗯，过去那大手绢，他为捂嘴的。 是啊，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嗯，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怎么个姿势？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呐。 嗯，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嗯，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有意思啊。嘿嘿，哎，是这种姿势， 笑不露齿吗？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坐不露膝 坐在哪儿啊长裤长衫拿着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哦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是啊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没有呢、啊、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 嗯 还 有几样 还有什么规矩啊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这规矩可太大了 嗯 卧如弓 啊、 嗯、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的姿势 哦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嗯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哦 卧如弓 这叫卧如弓 嗯坐如钟呢坐的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哦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 嗯、 它不能看时间 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没摆 嗯摆鞍上啊 那就不稳当了 怎么了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啊不行那不行还有什么站如松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嗯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哦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嗯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啊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是吗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 嗯那那什么你就别笑 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嗯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啊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哎 就去、 这大姑娘出来了 猪八戒来了 好吗妖精嗯 如春风白柳 春风白柳 走起来要稳 是啊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怎么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转过来 就那么长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是啊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哎呀 你看我学一样 你瞧这封建大姑娘 走的这点 走这点 你后边叫我一声 我叫你 我一回头你看你这个稳劲啊 来了 封建大姑娘啊 是喽、嗯、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现在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哎 这封建大姑娘、 嗯、二秃子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哎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二姑娘 嗯二姑娘 哟谁呀 我呀、啊、 您是谁呀 你转过身看看我 看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你瞧瞧我呀 是我得转过身来 哎 您别忙啊 不忙 这没多大功夫 多大时间 有俩钟点就行 受不了 哟、嗯、 姥姥。 姥姥啊。 您看这个稳劲怎么样？ 哎，这够稳的， 太耽误时间了。 实在， 这是封建大姑娘 哦， 二十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小伙子， 哎，走道慌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是吗？ 哎， 您再瞧这小伙子， 那你叫一声，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哎， 怎么回事？ 哎， 你这真是怪吓人的，嗯， 啊， 各位。 你要是二十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哎，那也好看， 那就不好看了。 哎，没那个事 儿。你看我瞧瞧。 哎，小伙子， 小伙子，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哎，对， 就那回头啊。 哎，回头， 叫一声啊。哎、 老兄弟， 哎，谁呀、啊？ 我呀。 您谁呀、啊？ 我呀、啊。 我没听出雨声来。 转个身来看看我。 哎，那您可别忙。 哎，不忙。 您等我转个身来啊。 哎，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行了， 我这就转过来了。 哎、 哦，是你呀、 啊？你上哪儿啊？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不。 改革开放以后，时装模特在中国越来越流行了，现在人们已经对此司空见惯，并且很多年轻人都关注 T 台，追求时尚。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时装模特》中啊，模仿了台上模特的神态语气，十分幽默形象。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酒。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时装模特》。 今天站在台上啊 啊，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你有什么发现呢？ 我发现今天来的同志们， 嗯， 全穿着衣裳呢。 哎，你这不废话吗？他不穿衣裳那是洗澡啊。 不是，我是说同志们穿的都很漂亮， 哦， 特别是妇女同志啊，嗯，穿的那是缤纷绚丽，多彩多姿 啊，哦，都挺讲究。 从穿衣戴帽能看得出来啊， 嗯， 人对美的追求那是不一样的。 哎，一个人一个爱好。 嗯， 俗话说嘛， 嗯， 说是人凭衣，马凭鞍， 嗯， 西湖景配洋片，天上的牛郎配织女，地下的瘸驴配破车呀。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俗话都这么说呀。 俗话说的不一定有道理啊。 是吗？ 您看那个人美不美，漂亮不漂亮，当然衣服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那还是风度。 哦，也就是气质。 也就是气质。 对， 您看这个人走路没有， 嗯， 谁都要走路，谁都会走路，这个走路重要，那是人的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走路美不美的怕什么呢？ 您看，我给您举一例子您就知道。您在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嗯， 啊， 长得挺漂亮，要个是个，要块是块，穿的挺时髦的，往那一站挺好看的。别走路， 走起路来呢？ 走起路来是摇头晃脑，斜腰拉胯。 是啊， 嗯， 那是什么样子呀？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给学。 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 嗯。 哎，哥们儿，今儿咱们哪儿搓嘿？ 哈哈，什么叫哪儿搓去？ 您说这么走路好看吗？ 真是差点。 跟您探讨探讨。您认为怎么走路叫好看，叫美，叫漂亮？ 这人走路啊， 啊， 人走路最漂亮的那得说是时装模特了。 哎，有一定的道理。 哎，时装模特那个站相跟他那个走路都特别漂亮。 嗯，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跟时装模特一样，这就好看了。 平常人都跟时装模特似的。 哎， 那不行。那个时装模特那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动作， 哦， 时装模特在生活当中跟咱平常人一样。 咱们生活当中跟那个服装模特一样，那不也挺好的吗？ 那不好看。 我看可以。 可以。 那满街跑模特那多好玩啊。 哦，你觉得大厅这个人走起路来都跟时装模特似的，就好看了。 哎，这样好不好？ 怎么？咱们两个人当着大家表演表演。 好啊。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是走到大街上见面了。 嗯。 咱们两个人要说话呀。 是啊。 抬手至足都用时装模特的表演动作，让大家看看好看不好看，行不行？ 行，咱们现在就开始吗？ 现在开始。 好， 咱们两个人就是时装模特了。 行， 您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好。 哟，李姐。 哟，王姐。 您上哪儿啊？ 我上副食店。 买点什么？ 买块臭豆腐。 买臭豆腐还美呢。 王姐，你上哪儿去啊？ 我上医院。 上医院干嘛去？ 去看我那儿子小宝。 小宝怎么了？ 昨天半夜感冒。 是啊。 发烧 要 39.8。 那就赶紧去吧。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时装模特。您感觉到两位艺术家在表演方面的功力了吧？说到相声演员学模特，我想您会想起有冯巩、牛群合说的相声、两个弄潮儿等一系列的新创作的相声。这也表明了相声是一门与时代发展和生活贴得很近的艺术形式。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最后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木子俊的《全世界只有你在乎我》。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是流动的，多少擦肩而过，一首歌让自己泪湿眼窝，熙攘的人海，相遇的你和我，只要真爱过，命运不会可测。不是不勇敢去爱去承诺，失去了明天也会舍得，因为我知道全世界只有你在乎我。错过了爱我的人，呼吸也失去可，最后一秒钟我还想把你的手紧握面离开，因为我真的爱，别再为我等待，命运深海给予了浪漫和无情伤害，因为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更改，回忆卷土重来，最初世界掩埋精彩。离开，因为我真的爱。